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呢，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事情，这些事情真实存在，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青梅集团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26岁冠状动脉历险记。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26岁，一个拥有出生仅40多天幼子的年轻父亲。26岁，双亲已经年过半百。26岁，为美好的生活努力打拼，也会感到其乐无穷。然而，如果时钟止步在26岁，生命像一颗流星一样突然陨落，那将会给家庭带来何等的损失和悲痛呢？4月9号午后2点多。京梅集团新华园公司年仅26岁的职工全顺利像往常一样到房山去送货，和他人口角之后，突然之间胸闷、背疼、头晕、大汗，并伴有濒死感。由于他体型偏胖，大约150公斤，而且有冠心病家族史，同行人立即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就诊。值班医生检查之后告诉他，这里不具备救治条件，应该立即往市里大医院转。连忙又到附近的房山区中医院，那里的态度更加坚决，赶紧走，我们治不了。经过一番周折，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患者疼痛加剧，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他的老妈妈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依然决定到京梅集团总医院吧。急救车拉着一个年轻且病情危重的生命，风驰电掣般的来到急诊科，医生立即明确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由于病情危重，医生也建议家属将病人转往市里的大医院救治，毕竟孩子太年轻。但孩子的母亲说，我们哪儿也不去了，我们相信这里的医生，孩子的爷爷奶奶有病的时候就在这里看病，如果孩子得救了，那就是他的造化，如果孩子没了，那是他的命，我们绝不怨你们。大夫，救救孩子吧，我相信你们。孩子母亲的话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为之动容。全顺利是幸运的，因为当天值班的医生正好是介入医生李立军大夫。李大夫马上通知相关人员即刻到位，准备开展急诊 PCI 救治。介入医生贾耀文、导管室护士张伯田、心内科护士白亚楠相继到位，急诊科、住院科摒弃一切繁杂手续，为患者开通了生命的绿色通道。晚上7点，介入手术开始，医护人员立刻被患者的造影结果惊呆了，这哪里像26岁的血管啊，严重的冠状动脉3支血管病变，多处斑块及狭窄形成，右冠状动脉自近端完全闭塞，并伴有大量血栓形成。手术医生立即给予冠状动脉内血栓抽吸，抽吸3次之后，闭塞的血管再通了，血流恢复了，但同时也出现了危险的再灌注心律失常。病人血压明显下降到80/50，心率降到每分钟50次，继而出现室速、室颤、恶性心律失常。此时患者出现抽搐、意识丧失、心跳骤停，突然患者剧烈的抽搐踢翻了手术器械，插着介入导管和留置各种输液管路的双手胡乱的抓了起来。患者近300斤的体重挣扎在相对狭小的手术床上，随时有翻滚下来的可能，患者一旦发生坠床，恐怕再无生还可能，绝不能让患者坠床。在场的医护人员拼尽全力，死死地按住患者巨大的身躯，不能让导管脱出，不能让患者坠床，不能 抢救中断。李立军医生立即给予拳击、心前屈、持续胸外按压，直流非同步电除颤、心肺复苏抢救措施、阿托品多巴胺及氨碘酮等药品的应用，同时准备好了临时的起搏辅助治疗。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一分一秒流过，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偶尔听到的是除颤时发出的噼啪声和器械碰撞时产生的金属声。医护人员动作迅速，配合默契，经过紧张不懈的努力，患者心脏逐渐恢复了跳动，血压、呼吸、神志慢慢恢复了，抢救成功了，手术继续进行，球囊扩张、支架植入，一切都很顺利。40分钟之后，患者被安全送回心内科监护病房。紧张后的放松终于让大家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虽然汗水流淌在每个人的脸上，打湿了每个人的衣裳，但什么也抵挡不住抢救成功带给大家的兴奋和喜悦。试想一下，如果孩子的母亲没有坚持在这家医院做急诊介入治疗，如果当时患者试颤处理不及时，如果未能制止患者抽搐而致坠床，如果还有很多如果，如果让如果发生，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全身力又恢复了往日青春的笑容，看着他们一家其乐融融的幸福场景，我们更加感到我们所从事的职业的神圣，职责所在，生命相托。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要向您介绍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呢叫做《信任和机遇成就了医员》。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这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相貌和身材都不错，衣着朴素，声调不高。她主诉颈部和后背疼痛3年，遍访当地的中医和西医，做了很多检查，使用了各种治疗方法，但仍然不能解决她的痛苦。她为治病已经2年多没有工作了。她的叙述缓慢而有条理，语气中带着挥之不去的无奈，他的眼神中夹杂着失落和无力，在眉宇间散布着淡淡的愁云。有两位男士和一位女士陪着他，他们年纪相仿，大约是亲人和朋友。他们默默无语，静静地听着他在诉说。我详细地阅读了他带来的厚厚一摞片子，有3套核磁共振、2套 CT 和全部脊柱的各种位置的 X 光片，一沓住院病历的复印本，反复多次的化验检查。这些片子和化验并没有指示出患者有什么严重的躯体病变，即使有，也不会导致患者出现如此长期难以忍受的痛苦。我让他脱去外套，仔细检查他的脊椎，他的颈椎、胸椎、腰椎以及上下肢都很正常，活动也好，并没有明显的畸形和功能障碍。我知道他的问题可能并不完全在躯体方面。我问他，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症状，比如头疼、头晕、失眠、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集中，以及饮食失调或者心慌不愿意动啊？他说失眠将近1年了，经常有头晕乏力，记忆力很差。当地医生认为是颈椎导致交感神经和椎动脉受刺激和压迫引起的，做了很长时间的牵引、针灸和按摩，但只有非常短暂的疗效。陪同他的家人说他基本不出屋，家务也很少做。为了他能够安心养病，他的家人负担了所有的家务，并照顾年幼的孩子。这时他眼神中弥漫着愧疚和无助。你的脊椎没有严重的问题， 肌肉筋膜有慢性炎症，可能引起疼痛，但不会引起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你的问题更多的是心理，你可能患有抑郁症，这要由神经科医生和心理科医生才能够明确诊断。如果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所有的症状，包括你颈椎、腰背的疼痛、头晕、失眠都不会缓解，或者缓解的非常有限。你看了很多医生，也使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但是不能够解除痛苦。我还是建议你啊，去看看心理门诊吧。听了我的解释，他们都不置可否。一行人礼貌地表示感谢，并且走出诊室。我开始接诊下一个病人。几分钟之后，那女子又折回来，眼角有泪水的痕迹，眼神中充满着感激，说了：“真的谢谢你。”当我们用力握捏一个气球的时候，气球会在压力最小的地方突出。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反映在他的躯体上，表现为疼痛。忍受躯体的疼痛，比较承认自己软弱无能要容易一些。当然，身体的疾病也可以引起心理的问题。我不知道患者有着怎样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境，我能提供的只是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所能给予的建议。他这几年辛苦的四处求医问药，也许就在等待这个建议。这样的临床患者很多，由于心理问题导致身体出现症状或者使症状加重，表层的疾患隐藏了内在的症结。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我们只专注于身体的某一方面，有的时候在患者还没有将病情叙述完全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了。隔着冰冷的现代医疗检查设备，医患之间越来越陌生，有的患者则过度盲目，还有等到治疗产生效果的时候又急不可待的求助于其他医生，这种相互的错位使得治疗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古人认为人与人的结缘是靠缘分的，医生和患者的缘分可以称之为医缘，医院就是医缘的结识场所。现代港台地区还流行着医缘，即你看不好我这个病，可能咱俩没有这个缘分。缘分的产生依靠信任，而靠机遇。医生经历不同，学识、经验和判断有着很大的差异。患者希望撞到能够结识的缘分，这就是机遇。而聪明的患者可以根据不同医生的不同建议，根据自己的症状有选择的接受。所以缘分的产生既有机遇的成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信任和尊重。这篇文章最后说，我和这位患者只有一面之缘，他没有再来复诊，他可能听从我的建议去看了心理医生，也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之下再去找其他水平更高的骨科医生继续他的求医之旅。我忘不了他的眼神，只是期望他能够早日康复，走出痛苦的阴影。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今生只能做淋巴瘤孩子的母亲。文章是这样说的，我是一名普通的消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淋巴瘤孩子的母亲，因为工作繁忙，40岁那年才喜得贵子。我一直把孩子视为掌上明珠，每天精心的呵护着，但孩子5岁那年却因为发现颈部淋巴结无痛性进行性肿大2到3个月，多次服用各种消炎药物没有明显的效果。我面对孩子第一次开始慌了，每天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不得不利用假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兄弟的时间。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再三犹豫之后，痛下狠心给孩子做了手术。颈部淋巴切片做了病理切片，很不幸的是在河北省做的病理结果是 非核结晶室淋巴瘤。淋巴瘤分为核结晶室和非核结晶室淋巴瘤。非核结晶室淋巴瘤是一种慢性侵袭性很强的恶性淋巴瘤，目前采用各种化疗放疗之后，骨髓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五年的生存率仅为40%到80%。一家人全都惊呆了，孩子的姥爷姥姥已经快80岁了，到了耄耋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结束了短暂的休假，我怀着忐忑不安又有点迷茫不解的心情回到北京，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室，做了染色体检查，诊断为非核结晶室淋巴瘤。我们还不甘心，又送到北京友谊医院病理室，还是同样的诊断结果。我也曾经感叹过命运的不公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个淋巴瘤的孩子。我也曾经想过，万一病情需要，我可以亲自为孩子捐献骨髓，也可以为孩子拿出所有的存款，甚至卖房治病。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再年轻20岁，我也愿意为他们多生几个弟弟妹妹，为他做骨髓转移，寻找配型，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是我们全家人唯一的希望。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坚强而冷静，我们伤不起啊。我当时面临着医学界业内人士及家庭内部医务人员和国内外同学的不理解，有人说我不采纳某些专家制定的大化疗后彻底杀死淋巴细胞，然后做干细胞移植或者是脐带血移植方案，是因为不舍得给孩子花钱治病，耽误了病情，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等等。我也曾经斗胆反问过各位专家，为什么我国全国人民深深喜爱的央视主持人罗京同志同样患的是淋巴瘤，而他仅仅治疗没多久就离开人世了。他不是舍不得钱治疗，而是治疗的方案有点过大，引起了治疗后其他脏器毒性反应，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今年的两会上，已经有领导郑重提出了纠正过度医疗的议案。为什么我们医学界内部就没有人敢站出来总结一下这里边的经验教训呢？有时候，毒瘤本身的发展不是都像教科书上总结的那么典型，那么迅速，需要我们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精确的量体裁衣，制定一个适度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都用一样的大化疗方案。我是一名医生，又是孩子的母亲，古人说医不治己，此时此刻我面对的是自己最亲爱的人，我刻骨铭心的体会到了。我果断而且小心翼翼地为他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化疗期间日夜亲自做护工，陪伴在他的身旁，观察他的化疗反应、起居饮食。不幸中的万幸是孩子对化疗药物非常敏感，一周多肿瘤缩小了，化疗后配合中药口服，每一副中药熬完之后极其苦，我都要亲自品尝之后一口一口地劝孩子喝下，既经济又实惠，毒副作用又小，没有后遗症。此时的孩子比平时更加依恋母亲，每一次骨髓穿刺的时候都惊声尖叫，常常这种声音回荡在我的耳边。当看到隔壁床的孩子做完腰椎穿刺大化疗给药治疗时，孩子哭着拉着我的手说，妈妈，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就没有人给你弹钢琴了。我想起了当实习医生时看到的日本电影《血疑》里边的一句歌词，还有多少时间我能活在你的身旁，还有多长时间我能得到你的爱。我坚定地告诉孩子说，儿子，你不会死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带瘤生存，妈妈也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永远。在给孩子治疗的同时，我还在医院消化科每天坚持半天的门诊工作和周末的值班。感谢积水潭医院消化科和人民医院小儿血液科的全体医护人员对我们母子的包容和理解，也感谢河北省人民医院精湛的技术给孩子手术切除淋巴做的病理切片。 他的伤口愈合很快，长得挺漂亮的，基本上看不到疤痕了。孩子的病情已经在我们大家的精心呵护下一天天好转，而且已经顺利的升入小学一年级，现在已经下半学期了，病情缓解，一年多暂时没有复发。关于肿瘤的治疗，一年只是过了一个小关，五年才算是一大关。而我作为一名从医30多年的老医生，深深的知道人类与肿瘤的斗争是漫长而艰巨的。我既要做一个医生，每天面对各种病人，又要做好淋巴瘤孩子的母亲。于是每天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要跑在肿瘤的发生前面，从点滴做起，从孩子的饮食结构，每天必备的新鲜蔬菜水果蛋白质，到生活起居，早睡早起早锻炼，从饭前便后洗手健康卫生习惯的养成，到文化课学习业余爱好培养，以及每周的游泳健身锻炼，从家庭环境到学校老师课程的选择，都精心的设计安排。孩子生性很要强，每天放学去接他的时候，他都在认真的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直到全部做完，6点多晚自习结束之后才离开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孩子一天天快乐成长，各种善意的不理解的舆论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祝福孩子，也祝福所有的肿瘤患者早日康复，摆脱阴霾。借此机会，我想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海内外的同行同学以及亲戚朋友们，是你们给予我们母子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佑安医院魏希和刘慧所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面对病痛折磨，辉叔却常说这都不叫事儿》。文章是这样说的。在我们佑安医院的 ICU 病房里，收治过许多重症患者。曾经有这样一位老哥，不惑的年纪，面目很沧桑，一眼就能够看出是个庄稼汉子，家里的绝对劳动力。他特别疼爱老婆孩子，是个像灰太狼一样的好男人。又因为名字里边有一个灰字，所以我们开玩笑叫他灰叔。辉叔是位肝癌晚期的患者，病得很重，尽管不断的遭受病魔折磨，他嘴里却总爱念叨这都不叫事儿。有的时候啊，他的目光中也会悄悄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其实呢，辉叔性格很好，为人开朗，他喜欢跟我们说话，朴实的言语里总透着幽默，有的时候语出惊人。由于是肝癌晚期，疼痛，大量腹水，消瘦，黄疸，病情迫使他行动不便，很难有太大的动作。然而他不经意间的一些小动作还是很萌很萌的。这是天性使然，也是他看我们总是这么忙这么累，想让我们放松放松的小手段。辉叔做血滤的时候，滞管在股静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这就要求病人最好平躺，坚持一个姿势不动，否则容易使滞管打折，影响治疗。我们看辉叔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知道他累，时不时的还给他按摩放松肌肉，总想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以减少他的疲劳感。可他每次都说，这算什么呀，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叫事儿。从此以后呢，这五个字便在我们科流传开了。当初呢，他因为上消化道出血，几经辗转来到我们医院。入院的时候，他满手污垢，夹杂着血渍，嘴唇牙齿上都是血痂。在他生命体征稳定之后，我们给他彻底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交班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非常干净，嘴唇也恢复了一些光泽， 牙齿也清洁了，跟来的时候判若两人。辉叔肤色偏黑，他一笑露出那一口小牙，显得格外的白，格外的萌。之后他喜欢笑，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喜欢他乐的样子，喜欢看他那口可爱的小白牙。ICU 护士经常都会给患者擦脸擦澡，以确保患者干净舒适。每当我们给辉叔擦脸的时候，他便会很享受的来一句得劲，有的时候还得着补说太舒服了。他真切的语言，享受的神情，刹那间会让我们觉得工作中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原来对于患者都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有价值。我想在日常工作中，这样的肯定远远胜于给你评个什么先进个人之类的。辉叔很会关心人。记得有天夜里我一个人值班，忙完他隔壁病房的患者再去看他的时候，他笑着说，妹子，我后背特痒，谢谢你帮我挠挠，刚才就痒得不行，大夜里啊没敢喊你，怕影响别人休息。还有一天呢，我们特别忙，由于有抢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再见到辉叔，他竟然问我们头天几点到的家。他知道医院附近比较偏僻，大冬天的天黑得又早，怕我们不安全。我们就逗他说，把我们拐走多好啊，正好换一波新鲜的小姑娘照顾你。他认真的说，你们真丢了，爹妈不得急死啊，好好爱护自己啊，才对得起疼你们的人。再说了，我可不愿意换新的，你们都好啊，一个赛着一个高兴。那天辉叔神采奕奕的接见了前来探望他的老婆和老爹。老婆一看见他黄的比之前更严重的皮肤和那被腹水撑得大大的肚子，不禁神色凝重，满眼心疼和担心。辉叔连忙很潇洒很自信的安慰自己的老婆说，天空飘过五个字儿，这都不叫事儿，你们放心，这儿的医生护士对我特上心，治的挺好的。他随即又拿出刚刚从我们这儿学来的段子，不敢直接在父亲大人面前卖弄，于是便对老婆下手说，我问问你，三个木念森，三个鱼念什么呀？老婆问，念啥呀？念仙呐，三条鱼在一块炖多新鲜呢。那三个鸟呢？他的老婆想了想，辉叔憋不住了，啾啾啾，哈，学了几声鸟叫，学得惟妙惟肖的，学完了得意的笑了起来，逗得他的老婆和他的老爹也一起乐。后来呢，病房当中不时传出老人和妻子的笑声，辉叔言语间一直在宽家人的心，他一再告诉他的家人，他没事，他会慢慢好起来的。等家人走后，辉叔憔悴下来，眼神中也失去了之前的光彩。辉叔累了，我们都让他好好休息。然而这一次，辉叔终于向我们坦白说，我刚才是怕我爹和我老婆哭，故意使劲逗他们笑，让他们觉得我身体没事儿。其实我身体我知道，这次好不了了。大家连忙安慰他，鼓励他，告诉他像他这么好的人，这么善良乐观，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就像他对家人说的那样。辉叔慢慢的闭上眼，沉沉的睡了一会儿，等他再次醒来，言语间又逐渐恢复了幽默。然而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总免不了沉甸甸的。我们尽力去照顾他，尽可能的减少病痛附加在他身心上的痛苦。我们认真的听他每一次发言，然后给足面子的表示惊艳、赞叹，或是被他逗乐。有句话说，风能吹走一大张白纸，却吹不走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希望辉叔能够同这个蝴蝶一样，战胜身上的病魔。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